观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无马独阴山。 存在我呼吸都有了理由，哦，爱错了。

也不 受你比我懦弱，人家今天是什么你明天就是什么，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，在这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发话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，我谁能再皱一皱，你这叫什么，你忙做什么，